零花钱你心容少，展不开的眉头，爱不明的更漏，擦边撕扯不住的青山隐隐。咽不下雨里青春眼满后，找不见零花钱你心容少，展不开的眉头，爱不明的更漏，擦边撕扯不住的青山隐隐。流不断的绿水悠悠，流不断的绿水悠悠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， 花儿花儿为谁开，一年春去春又来，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。